灵，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涛。 苏星海说，琉璃佛灯背后隐藏的宝藏是一个曾经改变过这个国家命运的宝藏。齐家说，那个宝藏并非真金白银，而是无数的古董文物，甚至随便拿出一两件都有可能震惊天下。苏星海的话传奇色彩更浓，似乎有些神化了这个宝藏。但是齐家的话的确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要知道，中华文明50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奇珍异宝被遗失了呀？任何一件的出现都有可能引起巨大的轰动，价值上更是难以估量。苏星海的海怡会做的就是寻找并收回流失海外的文物的工作，但是这种事情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极大，耗费极高，一年到头可能一件国宝都找不回来。而且尽管国家这方面是有专项扶持金的，但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说的是和郎世宁的《百骏图》同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五牛图。五牛图50年代在香港出现的时候就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自给文化部下达指示，要求鉴定真伪之后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可见这么一幅传世名画的价值和影响之深远。如果那个宝藏果真都是古董的话，而且是不亚于琉璃佛灯和聚瑞图的古董，那这就是一个不100个塞满黄金的宝藏都无法比拟的惊天大宝藏啊。不过还是有很多的疑点，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宝藏从何而来，毕竟聚集这么多的文物古董是不可能一点历史痕迹都留不下的。一般历史上能够大量敛去古董珍宝的就只有朝廷，只有这种规模的机构才能够有能力去做如此浩大的工程，个人想要做到这种程度，哼，那除非是权倾朝野的巨贪。虽说一时半会儿我也无法确定这个宝藏的真实性，但不得不说齐家这番话把我给说心动了。比起金钱，古董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这就好比一个学者窥探到了真理的边界，忍不住想要深入下去一探究竟。正想着呢，眼前却突然一黑，原来是胡青山墓碑前的蜡烛燃尽了。我看看四周围，对齐家说道，齐小姐，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今天天色太晚了。他点点头， 刚要走，却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声音颤抖道： 那是什么？ 我一愣，转头四望，忽然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此时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而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墓碑后面，居然有一个人影。谁？我壮着胆子大喊一声，那个人影刹那间如同触电般逃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刚才还吓得发抖的齐家却突然喊了一声快追，然后就追了过去。眨眼之间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愣了几秒钟之后，我这才反应过来，那个黑影定然是一直在偷听我们的对话。是谁呢？是警察还是风哥派来的人？不是来的时候陆素心还故意绕了很多弯路吗？难道是苏星海那边派来的？犹豫了一下，我也赶紧追上去了，毕竟让齐家一个人去追也太不男人了。可是我对这里的地形根本就不熟悉，而且稍一犹豫的功夫吧，齐家和那黑影还就不见踪迹了。我来来回回找了一会儿，还因此被石头绊了一脚，疼得我龇牙咧嘴好半天。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齐家却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我赶紧迎上前去问他，怎么样，追到没有啊？齐家喘着粗气摇摇头，缓了好半天后才告诉我，没追上，让那个人跑了。 那是什么人啊？ 嗨，我这也叫明知故问，他都没追上，又怎么可能知道是什么人呢？齐家说道。 应该是个男人。 我一听顿时松了口气，问他，你怎么知道？ 我从小就在运动方面很优秀，普通女人肯定跑不过我，而且看体型也能估计出是个男人。 没成想看他瘦瘦小小，居然还挺擅长运动。 既然黑影没追到，我们也就只能离开了。只是不知道这次的事会造成什么后果。齐家的车就停在墓园外面，等上了车之后，我这才稍微感到有点安心。毕竟刚才墓园里冷不丁冒出那么一个人来，实在是让我害怕。借着车里的灯光，我突然看到齐家的手腕上有点血迹。 哎，你受伤了？ 他也看了一眼，啊的叫了一声，然后又变回了那个嗲嗲的台湾小女人，眼泪汪汪，楚楚可怜。其实仔细检查了一下，也就是一道小伤口。不过齐家倒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那个黑影也受伤了，而且应该比他严重的多，是伤在腿上，逃走的时候被一旁尖锐的石头硬生生给割伤的。我给齐家简单包扎了一下，告诉他没有大碍，反倒是我自己刚才摔了一跤，这会儿我这肋骨条这儿还在隐隐作痛呢。齐家说先开车送我回去，一路上我们都各怀心事，没怎么说话。我在猜测那个黑影到底会是什么人。当齐家说对方是男人的时候，我确实松了一口气，因为之前他已经暗示过我好几次，陆素心也不能信任，我生怕那个黑影会是他。我突然想到前天晚上那个从风哥手下救了我的神秘人，虽然当时我因为酒精和紧张的关系连那个人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那绝对不是意外，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在跟踪我呀。只是不知道前后两个黑影是不是同一个人，更不知道来者是善是恶。快到的时候，齐家又向我提出了联手找宝藏的提议，我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敷衍了一下。下车的时候突然当啷一下从我怀里掉出一个东西来，我低头一看，不是别的，正是苏星海还给我的那盏假佛灯。齐家问道， 怎么了？ 我摆手说，啊，没事，然后蹲下身子去捡， 凑近一看，我却发现不对。这个佛灯上下结构，按理说一摔之下肯定得散开啊，但是现在非但没散开，反而好像还卡得很死。我捡起来之后用力拧了一下，也没有拧开。我以为是刚才摔了一跤把这假佛灯给摔坏了，但是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不是，铜制的佛灯可不是那么容易损坏变形的。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灯座和油托的结合上。此时本来打算要走的齐家也凑过来了，看我老是想用蛮力来拉开佛灯，便一把拿过去，嘴里说道， 你们男人啊就知道用死力，这个方向行不通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换一个方向啊。 说着一扭油托，只听到佛灯里发出一丝细微的咔嗒声，就像给钟表上弦一样，莲花状的油托居然就动了。接着一个细长的东西从油灯底座掉了出来，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一看，这根细长的金属物件好像是一把钥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古玩生死局。 我本来不打算跟任何人联手，无论是苏星海还是齐家，因为甭管是谁都只是想利用我来找宝藏。那既然如此，我干嘛不自己找啊？反正真佛灯下落不明，假佛灯又在我手里，这是唯一的筹码呢还。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阴差阳错的当着齐家的面破了假佛灯里的机关。唉，我再想把他一脚踢开都不容易了。那把钥匙是铜制的，但从质地上来看似乎要比佛灯旧上许多。虽然和现代的钥匙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利用钥匙和锁之间独特的齿纹来打开的。这把细长的圆形青铜钥匙上就有一些长短不一的凹槽，我也是凭借这一点来推断这是钥匙的。不过我可没告诉齐家，只是装傻充愣了一番。其实这种钥匙是用来打开古代铜锁的，可惜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锁。中国古代出现过许许多多奇怪的锁和钥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古锁是西周的青铜锁，但那个时候的锁极为简易。后来汉代出现了保险系数很高的三黄锁，一直沿用了几百年。之后还有什么唐代的虾尾银锁和宋代的方身锁。明清时期呢，是中国锁具最昌盛的时代，很多精密的会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锁具就是在这两个时代里出现的。武侠小说中嘛，常有一些这样的情节，说某把锁是武林中某个能工巧匠制作而成的，天下间没有人能打得开。但这只是小说情节的需要，实际上古代的锁具精密度是远远不能和现代科技相提并论的，又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没人能打开的锁呢？我就认识一家伙专门开锁，你给他根牙签他就能开三条街的锁，而且这个人他年纪比我还小。但是胡青山既然能把这把钥匙藏在假佛灯里，那这把钥匙就必然至关重要。我也没和那台湾女人客气，佛灯是我的，佛灯里面的东西当然也是我的了，直接拿回来之后说声走好不送，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就听到有人敲门。我不想理睬，但门外的人始终持之以恒，不离不弃。我不耐烦地爬起来去开门，嘴里还骂骂咧咧。门一开，穿着一身淡蓝色运动服、扎着个长长马尾的女人冲我笑眯眯地说道， 胡先生早上好啊。 我愣了一下， 齐家齐小姐， 而你这大清早的，你怎么都不让人睡觉？什么事儿啊？ 他看看手表，现在都已经快11点了，不算大清早吧？ 我张了张嘴，还没说话，他又抢了我。 是这样子，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在贾伯登里发现了一个金属棒吗？然后你说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上午就找人请教了一下，他们告诉我那可能是古代某种铜锁的钥匙。 我听了一愣， 还真是失货躲不过啊， 只能假装惊讶地问， 啊，是吗？ 对啊，所以我就来找你，我们一起去打听打听吧，搞不好这钥匙就是开宝藏的呢。 他一脸兴奋的，像是要去郊游的学生似的，扭不过他。最后我只能是被他拉着出了门。我问他上哪儿去啊，他却反过来问我说，哪里能问出个所以然来就去哪里。我想了想，决定带他去清凉山谷玩市场。南京最有名的自然就是朝天宫了，俗话说北有潘家园，南有朝天宫，可谓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啊。其次是夫子庙，历史悠久，在全国古玩界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凉山较之前二者那就差了一些了，是南京第三大古玩市场。我之所以带他去那儿，是因为清凉山古玩市场在业内的名声不算太好，那里假货横行，尤其是字画，在全国古玩界那都出了名的赝品遍地有。卖假货的多数自身水平有限，而且清凉山的老店要比朝天宫和夫子庙少得多，这样就能降低那把钥匙被人看出来历的风险了。齐家说自己从没有在大陆好好逛过，更没有去过古玩市场，这也不奇怪，他来大陆就是肩负着沉甸甸的家族使命的，哪有空出来闲逛啊。清凉山古玩市场在清凉山公园里面，我们来了之后先逛了一下。因为我看齐家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好奇，得带他玩会儿吧。我问他，在台湾有这样的古玩市场吗？ 其实台湾也有不少古董店了啦，像台北的话就有好几条有名的古董街，不过老实说我不懂这些，所以也没有去过。 他指着旁边地摊上那些东西道， 哎，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你这就叫外行看热闹，我打眼一看全都是假的。他吐了吐舌头， 哎，这么夸张啊， 见怪不怪了，古玩市场上一直是鱼龙混杂，真迹难寻，不信你跟我来。清凉山没有朝天宫那么热闹，商家大都沉默地坐着观望零零散散的游客，或者是聚在一块打牌娱乐，只有围观者问价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口，而且一般是先问客人给什么价，这是在考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如果是行家呢，他们一般就会说个比较靠谱的价格，如果是新手那漫天要价，反正做成一单是一单，能宰就宰。我看了看，挑了个摊位，指着一件看似温润的小玉牌问老板，老板什么年代的呀？摊主一脸豪爽地说道，哎，真是好眼力啊，会挑，清乾隆的和田玉，要是喜欢你就开个价。我拿起来看了看，心里一下就乐了，这东西假的也太离谱了吧，一看就知道是机器加工出来的，那玉牌上方那个孔还隐约有点螺纹加工的痕迹呢。我凑在齐家耳边低声道，你看这东西就是一十足的假货。齐家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笑了笑，我也笑了，便假装很感兴趣的和摊主开始讨价还价，最后60块钱我就买下来了。离开那个摊位之后，齐家很奇怪地问我， 你不是说那是假的吗？为什么还要买啊？ 我神秘的一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接着我和他往前走了一段，然后带着那块玉牌接连进了几家店，无一例外的都碰了壁。几个店铺的人一看这小玉牌就直摇头，有个老板甚至瞥了一眼冷笑了一下，嗑着瓜子说， 哼，有这玩意儿啊，10块钱都不值，我分分钟能给你拉一车过来。哼。 从那家店出来，我笑着问齐家，怎么样，现在知道什么是古董市场了吧？啊， 哎，真是没想到这个行业也这么黑啊。 瞧你说的，天底下有哪个行当不黑啊？关键还得看你的眼力跟实力，是能明辨黑白，还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这话有点指桑骂槐，也不知道他听出来没有。 哎，这是张大千的话吗？ 他突然惊讶地叫了这么一声，朝旁边一家店走了过去。我也跟过去了，这是一家叫三品斋的铺子，看店名就知道是专门经营字画的。所谓三品，乃是国画里的术语，指品评书画艺术的三个等级，即神品、妙品和能品。名字取得倒是不赖，可是这店里的东西我可就不敢恭维了。引起齐家注意的是一幅挂在柜台后面那堵墙正中间的画，挂在这种位置的画一般都是作为镇店之宝的，不过我不用看都知道这是假的。清凉山是出了名的赝品字画市场，10家店里有5家挂的是张大千，还有5家挂的是齐白石呢，家家都说自己的是真迹，天底下哪儿那么多张大千跟齐白石啊。我正打算揶揄两句，铺子的老板打里间走出来了。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胡闹和齐家在好几处属于苏家产业的铺子里都发现了一个摆着古锁的柜子，这意味着什么？胡闹和齐家来到大苏家的公馆，他们却吃了个闭门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罪过不在器物，而在人心。 小说《古玩生死局》5月12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